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67集，看了半天，傅文生扭过头走到基地的大门后，过了几秒钟他又走了出来。灿烂的阳光下，那个恐怖的男人还站在门口，根本不是幻觉，也根本不是长得像，真的是傅文铎。下一刻，柴队和南京组其他成员还没来得及恭喜傅文生，就见小朋友一脸严肃，铿锵有力地说道， 其实柴队，我觉得傅文铎也挺无辜的，连肖队都说拉咱们全华夏玩家下水也不是他自己想的，是被黑塔坑的。哎，你问我为什么突然说他好话，我没有，我是真心实意的，才没有为他说话。傅文铎也不容易啊。 傅文生跑出大门又跑回来的事被南京组的成员看在眼里，大家以为他是见到亲人太过激动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。柴荣拍了拍小朋友的肩膀说， 以后咱们就不拿那个傅文铎的事情开你玩笑了，小生，你的哥哥来了，恭喜你找到自己的亲人。 顿了顿，柴荣继续说道， 哎，哪个是你哥哥，给我介绍一下。 旁边的南京组成员见状纷纷笑开，有几个成员刚从副本里出来，看了一会儿后就走开忙自己的事，只有一个高瘦的年轻女人跟在柴荣的身后，与傅文生一起走到傅文铎面前。唐默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传说中的南京组队长柴荣，这是个又高又壮的年轻男人，长得并不算好看，相貌一般，笑容憨厚。如萧继同所说，当柴荣的双脚踏在地上时，地面微微颤动，迸发着一股强大而又沉重的力量。有的人的强大内敛不外放，比如傅文铎，他的强大更隐在深处，无法探知深浅。柴荣则不同，他的异能是强化力量型的，和怪奇马戏团副本里那个能变身棕熊的光头男相似，一力降十会。唐默定定地看着这个年轻的队长，忽然他觉察到一股视线，低头一看，只见傅文生正以一种非常复杂的眼神看着唐默。才12岁大的男孩脸上看不出太多表情，见到傅文铎已经足够让他惊讶，见到唐默这件事则是完全超出了傅文生的想象。他根本没想过自己这辈子还会再碰到唐默，而且他还和自己超级恐怖的堂哥站在一起。一时间他竟然想不出来，到底是先该惊讶傅文铎找到他了，还是该惊讶唐默怎么会在这里。想了想，傅文生眼珠子一转说， 队长，不是我的亲哥哥，是堂哥，他就是我的堂哥。 傅文生伸出手指着傅文铎，一边说他一边努力地给傅文铎使眼色。傅文铎挑起眉，很快对柴荣说， 我是傅文仙。 柴荣没多想笑道， 我是南京组的队长柴荣，难得小生找到了亲人，你们两个别管我，赶紧说说话吧。 柴荣把小朋友推了过去，傅文生有点不情愿地走到傅文铎的身边，乖乖站好。见状，柴荣笑了一句，小生见到亲人居然这么怪，接着和那个年轻女人转身离开。临走时，柴荣没表现出一丝异常，倒是他身边的女人多看了傅文铎几眼，又看了眼唐默。傅文生亲口承认这是他的哥哥，柴荣就放心了。有萧继同担保，事情已经稳了90%。现在看到自己的队员找到亲人，柴荣很替傅文生开心。等到他们走开，唐默的视线从柴荣的背影上挪开，低头看向傅文生。傅文生正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哥哥，发现唐默在看自己，他悄悄地瞄了唐默一眼，接着快速地转开视线，小心翼翼地望着傅文铎。 等了半天没等到傅文铎说话，小朋友小声说： 大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以为你在外面出任务。 傅文铎看着自家堂弟，淡淡地说： 隔了太远，不好被你大卸八块。 傅文生无言以对，看着小朋友一脸被噎着的表情，唐默忽然有点猜到小时候傅文铎到底是怎么欺负这个弟弟的了。在这里不好说话，三个人很快到了傅文生休息的屋子。屋子不大，只有简单的床铺家具。地球上线后，玩家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不高，也不需要太多的睡眠，有个落脚的地方就好。傅文生一进屋就老老实实地站在旁边。很多事情不需要说明，三个人都能猜到。傅文生是南京组的成员，他在南京四个月，早已和队友们参与过很多副本，他不可能瞒住自己的名字。他的名字非常不常见，恰巧的是傅文铎的名字也不常见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们之间的关系。傅文铎的身份在华夏有些尴尬，虽然所有人都知道拉全体玩家下水不是他的意愿，就算没有他，早晚也会有一个玩家开启攻塔游戏，导致所有人被黑塔拉进游戏，但大家还是对他有点情绪。傅文生说自己不认识傅文铎，甚至极力撇清和他的关系，是为了自保。当傅文铎站在他的面前时，他也猜到了傅文铎可能隐瞒了身份，所以刚才柴荣让他介绍傅文铎，他只是说了这是自己的堂哥，没说傅文铎的名字。聪明的人可能从傅文生之前的表现中觉察出一丝异常，但大多数人不会多想。唐默想到，刚才那个女人是谁？和你的队长站在一起的？ 她是我们南京组的成员，叫徐荣，荣姐非常厉害的。 她似乎有点发现了我们的身份。唐默语气肯定。傅文生一惊，他联想到自己突然见到傅文铎后并不算完美的演技，小声说： 有可能，荣姐很聪明，不过她应该没猜出大哥到底是谁，只是有点怀疑。 有了话题后，房间里的气氛终于缓和许多，小朋友还是非常紧张，一直偷偷地看傅文铎。傅文铎倒是很淡定，让傅文生胆战心惊地看了半天后，傅文铎淡定地说： 地球上线后你怎么样？ 傅文生吞了口口水，把自己过去四个月经历的事大致说了一遍。南京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和平，四个月前黑塔刚刚宣布游戏开始，数以万计的人消失，幸存的玩家一阵恐慌。那个时候的南京和上海一样，每个人谨慎地提防所有陌生人，同时去寻找自己幸存的朋友亲人。 外公外婆他们全都不在了，那天早上我听到声音立刻下楼去看，家里的人都不在了，我不敢出去，就在别墅里待了几天。后来 声音停住，傅文生的声音不自觉地小了下去。 后来我就被大哥你带进攻塔游戏了。 柴荣是在地球上线后两周后突然崛起的，不过多久他就创立了南京组，渐渐又多了南京攻略组。傅文生加入南京组是一个月后的事情，他年龄比较小，聪明听话，经常和柴荣几人组队参与游戏，很快就在南京组里混熟了。 我有想过去找你，但是你在哪儿我不知道。肖队猜测华夏一区是北京，可北京太远了，我一个人不好去，我就待在这儿了。大哥，你这次找到我是因为他吗？ 傅文生看向唐默，也没用唐默回答，他自己就说： 是那次宝石走廊。 小朋友还是和之前一样聪明，唐默笑了：你也知道你的名字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。 我那次已经很努力地想让你和那个神经病打消这个念头。 唐默没有否认，如果唐默不认识傅文铎，他也不会认为傅文生和傅文铎有什么关系。华夏这么大，这个名字是有点罕见，却不是没有。小朋友的事情介绍完了，接下来轮到唐默和傅文铎。傅文铎的经历全华夏玩家都知道， 他直接说，我去上海找一些东西，他是我现在的队友庞默，现在我们打算去北京。 话音落下，傅文铎没再多说，他低头看着自己的弟弟。当听到傅文铎说要去北京时，小朋友的眼睛微微睁大，但很快他就平静下来。华夏一区是北京，但上个月傅文铎是在华夏二区通关黑塔二层的。肖继彤猜测华夏二区是上海。原本傅文生听说自家堂哥现在在上海，他还有点激动，两人距离拉近，见面的几率更大。但是当他切实地看到傅文铎后，他就明白，傅文铎能从北京去上海，又从上海跑到南京，他就有办法回北京。北京才是傅文铎的大本营，他一定会回去。傅文铎没有说话，静静地等待傅文生的答案。唐默看了这兄弟二人一眼，走出房间，将空间留给傅文铎和傅文生。走还是不走，这是傅文铎抛给傅文生的问题。来南京之前，傅文铎就知道，假设傅文生在南京是独身一人，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和傅文铎走，但他要是有自己的队伍，他不一定会离开同伴，而且这个队伍还是强大的南京组，南京组安全稳定，在这里傅文生也似乎过得很好，和傅文铎走对他而言并不重要。唐默站在门外，抬头看着蔚蓝的天空，他思考了一下，自己是直接去练枪，还是在这里等等小朋友的答案。这时他忽然想起傅文生乖巧害怕的模样，又想起他之前说的要把傅文铎剁成肉酱。唐默低声说， 傅文铎该不会打弟弟吧？ 说完唐默自己都笑了。在安逸的南京城待久了，他的心情也平静了许多。唐默正在等待屋子里两个人的结果，突然他目光一缩，大步走到走廊的尽头，抬头看着天空中一道浅浅的白色五角星光芒。几乎是同时，一道响亮的炮声从西方传来，这声音震得房屋一动，大门啪嗒一声被打开，傅文铎走出房门，很快看到唐默走上来，傅文生也跟了过来，一看到天上的白色五角星，他惊道， 出事了。 下一刻，南京组的基地里，十几个玩家从房子里窜了出来，齐齐看向西边的天空。柴荣大步跑出工厂，他看到那颗发光的五角星，双眼瞪直。 肖继彤。 天色渐渐变暗，下午四点半，太阳已经西斜，一颗闪亮的白色五角星绽放在西边的天空上，与圆滚的落日融为一体。唐默站在小楼上，紧紧盯着这颗奇怪的五角星。楼下，南京组的几个成员已经集合。 那是肖队的信号。 傅文生惊愕的声音响起。唐默扭头一看，小朋友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跑了出来，看着西方的五角星。傅文生解释道， 之前南京有个玩家用一个很鸡肋的道具当作报酬，跟我们南京组交换了情报，他的道具就是这个信号弹，一共有四颗，其中五角星的两颗队长给了肖队，让他们攻略组有急事可以直接联络。这一个月来，肖队还是第一次用这颗信号弹，他不会出事了吧？ 傅文铎声音平静， 有时间发出信号弹，说明还可以拖延，并不致命，而且这里是南京。 听到自家大哥这么说，傅文生点点头，像是吃了颗定心丸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